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 Midori 七色彩虹绿色天。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九号今日系星期四，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我莫莉、有 Kitty 同埋有文大人。 Hello，Kitty，Hello 文大人。 喂，我问你哋一个关于天文上面嘅知识先啦。 嗯， 我真系唔知嘅。 系， 我今日睇完我先知嘅。 系，所以就要考我哋啦。 又唔好考你哋，我觉得你哋识嘅。你觉得咧，踏正十二点中午时分啦，个影系会点嘅？ 最短咯。 跟住咧。 咩叫跟住啊？ 即系个影啦，通常人哋咪话可能一点啊就可能歪啲啊，跟住之后三点歪啲啊咁样噶嘛。 立竿见影啊嘛， 系啊，真系、啊。但系原来今日系有一个叫立竿无影、啊， 真系。 系啊， 哦，立竿无影就唔系见影， 就唔系见影啦、 哦。即系今日嘅十二点钟就 十二点廿九分， 哦，就冇咗。 系咪净系今日先完全冇影噶？ 系，原来咧每年咧就得两次嘅啫、 嗯。哦，喂，我以为日日都冇影噶喎， 系啦， 系头啊嘛。 系啦，我即系细个读书嘅时候都成日听到，嗯、哇，踏正十二点咧个阳光就最近自即系最直射自己个影就 最顶啊嘛。 系啦，就唔会有左左右右噶嘛。 不过我谂都未必真系直 太直 掟到是即系你以前细个谂个地球，你唔会知佢歪咗廿三度啊嗰啲，咁梗系有啲嘢噶啦。 敏大人真系有天文嘅知识啊！ 我讲到廿三度、啊， 你仲要讲到就系话唔会一定会偏歪噶嘛咁。咁、天文台都有讲嘅。咁我今日一起身嘅时候咧，嗰阵时就十二点钟、 嗯。 我一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你知唔知我真系等十二点廿九分望出去出面个出面啲树。 respect 你好尊重你啊，对呢个知识嘅追求， 因为我想睇下点样可以一年得两次，仲、要佢无影，佢无影法系点嘅咁啦。咁但系最 人就成日见噶啦， 系。但系最唔开心嘅时候系咩咧？我就见到啲人咧都见唔到啲影，因为今日个阳光唔系太猛烈、哦、我啱啱嗰段时间 阴阴地咁样。 系啦，但系留心睇嘅时候系真系的而且确系睇到咧，都好似冇乜。即係少少咯，即係真係佢腳下面咁樣嘅，係、 哦、 啦。 喂，我哋呢啲咁嘅恐怖嘢嚟嘅喎，嗰、啊、個人冇影嘅話，即 係 一係咧就係笑佢啦，見唔到佢啦，個人知走咗邊啦。一係就真係其實唔係人嚟嘅噃， 仲要日光日白嘅時候冇影喎、啊。咁原來咧天文台都有解釋嘅，咁佢就話咧，佢又有個短片，佢就話因為原來地球咧係以傾斜嘅姿勢去圍繞太陽嗰度轉嘅嘛， 廿三度啊嘛， 係啦， 即係佢係錯錯地嘅。 系啦， 側側地 系啦，唔系我哋平时想象中咁，真系佢对住佢一个圈咁样转嘅，系会斜斜地咁转嘅。咁佢话太阳直射地球嘅区域咧，未必咧就一直咧就向住赤道嘅，而每一日咧佢个出位啊，即系出方个太阳出位啦，个位置咧都可能会有改变。所以中午时分嘅太阳亦都未必一定会对正自己个头顶嘅位置嘅。咁而去到夏天嘅时候啦，中午时去到夏至啊呢个时间。中午时分咧，太阳咧就会直射呢个北回归线。咁当太阳喺个头顶嘅时候咧，如果你喺北回归线嘅室外咧，如果摆一支嘅杆啊，一支竹喺度嘅话咧，就会见唔到佢嘅影啦。 即系今日系夏至啊， 今日夏至 呢个 summer solstice。咁夏至嘅特征系咩？我考翻你啦。 我最热咯。 唔一定系最热， 系咪最热？唔系最热， 唔一定最热。 准备迎接最热嘅时候。 夏至咧就系个日头最长，夜晚最短；冬至咧就系日头最短，夜晚最长嗰日。咁就分别系十二月廿三号嘅。如果冬至 系， 如果夏至，我唔知六月几，唔知今日啦。 系今日七月， 七月几啦？七月系咯， 系啦。我就系记得好似话过埋呢几日之后，个日就会开始短翻，但我唔记得咗系夏至咯。 系而家成七点几先至， 七点半，七点。 三到啦。 咁就係、是、即係我嗱，但係我哋嘅香港唔係即係香港組啊，或者係呢、這個點講啊？呢、這個經緯呢、這個經線定緯線咁就呢個 latitude 嘅人先係咁樣嘅啫噃，或者呢一區係咁嘅啫，可能北極同南極又唔係 又唔同嘅， 又唔係呢啲嘢 嘅 喎。 係啦，就係、是、原來真係有唔同嘅，因為香港咧就係呢個北迴歸線以南啊，所以咧佢話唔係啊，佢話。所以就唔會喺夏至當日出現，但會夏至嘅前後日子出現，哦、所以就係今日。 咁即係唔係今日係夏至咯？ 係啦，即係尋日或者前後啦。 我諗佢過咗夏過咗夏至。咁你知唔知嗱最長最短啊嘛？ 嗯、 中間嗰兩個咁嘅時節又叫咩啊？ 邊度中間啊？ 中間嗱，即係日夜係均等嘅，嗰日叫咩？有兩日嘅。 嚇！我真係唔知喎、啊。啲廿四節氣 會考翻啊！再睇下你鞏唔鞏固到你嘅知識啊！夏至係日長定夜短定夜最長日最短咧？ 夏至啊， 係啊， 夏至係日長啊， 嗯，最長啊嘛， 係啦、 啊，嚇、嗯、longest 啊嘛， 係啊， 冬至啊 就最短啊嘛， 係啦、 啊， 咁佢、啊、總會有兩一年總會有兩次係日同夜係啱啱。平分春色， 如果即係春分同秋分， 係啦，就係、是、春分同秋分咯，四樣咯，係咯。 哦，原來嗰日就係會係最平均嘅日， 係啦，係啦。 哎呦，我又長知識了啦，係、啊。跟住我就睇到有啲相，但係講翻呢個嘅立竿模型啦，睇翻啲相咧，即係有人係影到咧揸住擺咗個罐嘢飲喺度嗰啲，真係完全冇一個影嘅咯，係、 哦、 或者凍條柱喺度嘅時候， 係啦。咁另外嗰日係咩？你話一年有兩次， 另一日咧就係今年。嘅六月三号，每一年应该是不同的、 oh. 是今年就是六月三号，咁跟住而第二次就是今日的十二点二十九分啊！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冰冷的壁画，灼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还那么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冰冷的蜡像跟着总理摇曳，在这开封四方漫步地，古董书摊满载时光香气，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yeah、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一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灯亮起，还那么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双人舞 啱听过周杰伦嗰个歌曲叫做《Mojito》。今天想跟两位我的闺蜜呢即是研究一下、虽然当然问大人已经有、自己的、爱人啦、有伴侣啦、但我想问一下你们会很好奇或者最欣赏、一些异性啦哪些部位或者是哪一些特别的东西你们会加分的呢 外表 咩都得，即系譬如可能佢行为啊，佢动作啊，衣着啊，又或者系外表啊。我讲咗我自己先啦、我系对一啲着西装嘅人系加好多分嘅。 咁啊系啊系啊， 唔知点解噶？ 点讲？你平时见到佢波牛啊，或者佢点样？叫污嘢啦吓，哇！一着个西装真系加20分以上嘅，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未必可以，即系未必需要全套老西咁样都得嘅。佢、只要着咗一件嘅恤衫，跟住有西裤，我就已经觉得哇，即系好靓啊！点解会咁嘅？即系明明可能一个唔靓仔嘅人，至少我谂加15至20分，系啦。对于我嚟讲， 好似即系感觉上好整洁咁咯，最少，同埋都唔会错得去边。因为如果自己衬衫咧。可能就可以即係好災難噶嘛，咁、我你問我咧，我就如果外表方面咧，我諗我唔得，我唔得啦，我講我唔得會著波衫當平時衫嘅人咯。 第一， 嗱咁 好多噶喎， 第一咯， 唔係即係我覺得如果嗰嗰期係比賽或者嗰期係阿歐冇阿歐冇，佢都係間唔時可能嗰場有比賽嘅時候，佢先會著翻嚟即係慶祝下或者嗰嗰期世界盃咁樣，咁我都會著波衫出街。咁但係有啲人咧，佢係會即係當咗波衫好似係一個時尚咁樣，但我自己就幾抗拒嘅。係啊， 哎呀死！我想爆我一少少嘢啊！有一次佢唔知做 show 唔係講下。 我唔佢唔知道做 show 定有啲乜嘢，即系要要 grand 少少或者要着得正式少少啦。跟住佢话攞件唔知道特别啲嘅波衫出嚟咧，定唔知好似话要着红色衫，跟住就攞件红色嘅波衫。 哦， 系啊，好爆噶， 真系我学 我，好低 B。 轮到我啦，系即系其实我对异性已经冇幻想好耐噶啦。咁啦，不如如果你讲咧，即系最最最冇幻想啊。即係佢佢冇人會令我有幻想噶啦，但係令我彈開咧就係、是、或者唔想同佢傾嘅，就係佢哋會用個少少嘅叫銀包定手袋，然後夾喺架拉底嗰啲咧。呢一隻咧，我真係完全唔想同佢有溝通。 如果好似的士袋嗰啲咧，即係大少少一個 A4 紙咁大夾喺架拉底嗰啲得唔得咧？ 都唔好夹， 就未去小口袋啦。 为何要夹喺你嘅腋下咧？ 系我都唔明白、啊。仲要咧，上年好似上年定再上年咧，有段时间你记唔记得 Kitty 系有后生仔系兴咁样夹住一个皮袋，黑色嘅，系时尚嚟嘅，你记唔记得啊？或者揸住一个咯，揸住一个 A4 揸住 OK。 唔系我唔明点解要夹咯？其实夹系一个好唔稳阵嘅嘢噶嘛，系咪？其实你只要你个架拉底嘅角度轻微咁样撬开吓23度，好似个地球个斜度一样，咁你就会跌晒啲嘢噶啦嘛。 系， 同埋你成日咁样 keep 住咁夹住咧，个架拉底一定湿咯，因为你好似 冬天好啲， 好绷紧啊嘛，你个人即系你用力啊嘛， 攰噶你夹住个， 唔透气 系 咯， 系啊。 暂时我听咧，即系无论系我啦，阿 Kitty 或者问大人咧，我都觉得系 make sense 嘅，即系完全唔系一啲奇怪嘢嚟嘅。因为网上最近咧就有一个嘅。 熱話，咁就係咧揀有冇人揀男女朋友嘅時候會揀啲好莫名其妙嘅條件咧咁樣，就結果咧就有好多人去留言，其中有一啲咧係比較特別啲嘅，咁佢有呢個報道就有分到係個外貌篇啦，咁我哋講外貌篇先啦。外貌方面咧有個人就話啦，喂，我有朋友咧話一定要揀個伴侶咧手指同腳趾都會生得靚噶。 哦，這個我都有認識男仔係中意女朋友睇手指 的。你知唔知腳趾啊？對於某啲男人嚟講咧，係會引起佢哋性慾噶。 哦，但係呢、這個我又有聽過。 呢、這個係 fetishism 啊。 因為嗰陣時我讀嗰個咩唔知咩，即係我剔咗科咩古典文學咩的情慾世界咁樣咧。咁佢嗰陣時係啊，嗰啲舊時一啲篇章咧，啲文章裡面都有講話即腳趾好似一粒粒玉葡萄咁樣，就令到即係人哋有一啲性幻想咁樣樣咯。 係㗎，真係 有個我聽過啊，有個朋友嘅朋友，佢話佢唔可以去人哋屋企嘅，因為有時去人屋企咧，你就會除曬鞋啊嘛。咁嗰啲女性嘅朋友就除曬鞋啦，就令到佢太興奮啦，所以佢就不能去人哋屋企睇其他人除曬啲鞋。 哇，好特別啊！ 但古代都已經咁講，我諗都真係㗎啦，係啊，即係你啲腳趾應該都係一啲好即係私隱嘅部位咯。 係嗱，可能會令到人哋有性慾啦，但係又或者你哋都話要求手指靚或者腳趾靚都 make sense 啊， 都有， 因為你知唔知手唔靚咧？好似我而家咁樣，係咪啊？已經連埋，即係好似樹根咁樣嘅喎。 我想講一樣嘢，我上個禮拜我先至突然間留意到問下，即係我平時都真係冇乜點樣留意，我係唔係上個禮拜上幾個禮拜啦，我一日突然間留意咗敏達啲手指，我先同我有個朋友講，我話敏達啲手指好靚啊， 唔得啦，已經 真 啦，已經有根， 你睇下我嗰啲。是巢的，跟住我即刻话系啊， 究竟唔到你巢， 呢啲全部巢晒，你攞嚟同嗱 Kitty， 你睇下我同敏大人对比，敏大人嗰啲系好顺噶， 我唔觉得你巢喎、 啊，你哋两个都冇我唔衰，得啦，我 佢有啲手指噶， 唔系讲指甲啊， 唔系你烫下佢就唔巢。 嗱好啦，咁啊讲埋呢一个关于亦都系脚嘅先，咁啊一首歌翻嚟再继续讲啦，咁啊。另外腳嘅咧，除咗就係要手指靚、腳趾靚之外咧、有人就話咧，腳趾罅唔可以好寬、好闊啊！即係個意思係。 喂，腳趾罅闊有一樣嘢好， 找住個地下， 唔係漏財咩？ 就係擦腳趾甲嘅時候唔會搭到啊！你啲擦腳趾甲成日腳趾搭腳趾，跟住咧就。 但係呢個係男人睇女人定女人睇男人？ 佢冇寫明，但係我估係男人睇女人嘅，係啦，因為咁執著，我覺得比較少女仔會話覺得哇個男人唔可以大腳八，因為講到明話成個大腳八咁，唔可以啲腳趾咁闊咁講咯，係啊，所以嗱呢一個就係啱啱暫時就咁講咗兩個啦，就係網上面咧就講就係話一人一個揀男女朋友嘅時候一啲莫名其妙嘅條件，咁一陣間翻嚟咧，我哋繼續分享網上面啲人點講啊！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终生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扮喜欢我，谁敢再贪爱我？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教暧昧动情 分不清楚吗？还说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转再没人纵怪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将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4宗属本地个案，有23宗个案与港泰护老中心有关，有3名患者是的士司机。卫生防护中心话，对多名的士司机受感染感到担心，呼吁到过平石村宾记粥面美食或佐敦新发茶餐厅的司机要多加留意身体情况。政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和限制食肆等措施，并主动为安老院与餐厅员工以及公共交通司机检测。本周六凌晨起，食肆顾客数目不得超过通常座位数目的60%，每台不多于8人，酒吧和酒馆每台不可以多过4人，健身中心、派对房间和卡拉OK场所每个设施或者房间人数收紧至8人。政府宣布收紧限制食肆等措施，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限制措施来得有点迟，但是效果正面，能够提醒市民疫情严峻，但绝对不足以全面应对今次社区多元爆发。他认为疫情是否受控，应该视乎有多少宗源头不明个案。安老院和茶餐厅确诊个案增加令人担心，因为难以追踪。如果大家都做好防疫措施，他有信心几个星期疫情基本受控。他说社区病源扩散较为严重，防控工作难度较高，要做多些检测，例如曾到过有关茶餐厅的人士和司机应该尽快接受检测，以切断传播链。按北京和欧洲疫情，病毒存在变种，但最重要是做好防疫措施应对。立法会三读通过将法定产假延长到14周的条例草案，预计今年年底实施。多名建制和民主派议员支持延长法定产假，草案以54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草案建议法定产假由现在的10周延长到14周，新增的4周产假薪酬支出由政府承担，每名雇员补贴上限80,000元。草案都建议将流产的定义由怀孕28周缩短到怀孕24周，让怀孕24周或之后流产的女性雇员都可以获得产假。至于以人力事务委员会名义提出将调整产假薪酬上限，由政府先订立后审议，改为要在立法会先审议后订立的修正案就被否决。民主派将会在周末举行35家立法会选举初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 有关行为可能涉及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和港区国安法，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一旦发现涉嫌违法会转介到执法部门跟进。法理初选的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反驳，初选没有主张分裂国家，没有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支援，否决预算案是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宪制权力，不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民主派强调，初选没有外国和境外组织参与，要求曾国卫拿出证据，以及到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经民联梁美芬指出，问题在于参与初选人士背后的行动纲领，并非初选本身。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892点，跌17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16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75，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4，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84美元。卖出1,813.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气温最高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梁志宏医生分析安老院舍抗疫时面对的挑战。 而大部分院舍地方是小，有不害的感染一定是传染到的。这个年纪大的人惹了病，他们的死亡率是高很多的。老人院舍一引到事爆发程度可能很严重，就很大。政府真的再想想我哋嗰个隔离令，究竟做到几多咧？老人院舍，譬如第一样嘢就分批去啦，第二样咧就系话去嘅时间人好太多啦，唔可以话成家人去晒啦，或者分你去啦。第三样就啲员工啊，可唔可以个都做个检疫啦？定期性一个礼拜验一次咧，我觉得呢个系有需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好啦，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呢度，依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头先就讲咗一啲就话网上有人就喺度讨论啦，一啲拣男女朋友嘅时候一啲莫名其妙嘅条件。咁啊，头先就系讲话关于脚趾或者手指啦。咁另外外表篇入面有一个咧，其实我开头睇唔明佢写咩嘅。咁我读一次俾你哋听，睇下你哋嘅意思系解啲乜嘢。因为我而家开始谂到佢。究竟他想讲什么的，他就说呢側面的时候鼻和下巴是可以用手指去掂住，不过是不可以被嘴遮住。那我估计意思就是打侧了个人之后呢，他不想个人扁面，就是要求的条件就是那个人对方不可以扁面，所以就用手指掂住鼻和下巴的时候呢，嘴就不可以掂到手指或者阻住了手指，我估计是这样的意思。 哦， 是啦。但我成日觉得现在有些可能轮廓不是太出的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特别之处。 嗯，是啊。现在我觉得跟以前那种 靓的感官。 是啦，已经不同的。有时那阵 K-Moss 已经是这样啦，他不是最传统的美人来的。 是。又或者以前成日觉得眼大大先至是代表靓的嘛。 现在眼细啊。 是啦。 甚至我见到网上有时我们叫那些点样的皮肤会变白那些啦。其实 Albino 啊，即是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佢有啲嘢做咗 model 喎，好鍾意㗎喎。咁有啲以前你梗係希望你兩隻眼嘅顏色一樣啦，全部藍眼睛咁，佢有啲一邊藍一邊綠，咁佢哋又覺得好靚喎，而家好特別啊，因為啲人望多幾眼㗎嘛。 同埋以前係咪好細好舊年代嘅時候就會覺得黑眼珠先代表靚㗎，係咪㗎？有段時間即係眼珠一定要黑黑實實咁樣嘅，即係好古代年代嘅時候 嗰啲叫咩叫 咩精靈啊， 黑白分明 系啦，咁样噶嘛？你睇下而家周街买嗰啲 con， 全部啡到其他。 我觉得人类就系咁噶啦，佢哋有即系佢哋惯咗一个标准，冇几耐佢哋就要改下噶啦。今年咧就拼尖头鞋啦，咁你为咗要。覺得與別不同啊，或者係增加你鞋廠嘅生意，你出年一定要圓頭鞋啦，跟住下年一定係唔知平頭鞋咁樣咯。 係嗱，咁除咗嗰個之外咧，另外一個呢、這個咧，我都承認我有少少中意嘅，偏向中意戴眼鏡嘅男仔。我覺得戴咗眼鏡嘅。睇下邊啲人啦，但我硬係戴咗眼鏡嘅男仔，唔知點解可能有啲神秘感，遮掩掩。 但係我以前細個嗰陣咧，有一種男仔我好中意嘅，就係好似哈利波特嗰只咧，戴個眼細個嗰個啊，戴個眼鏡啦，然後佢著件咧嗰啲 V 字型嗰啲，即係著恤衫，然後 V 字型嘅背心嗰啲咧，好有英國嘅書院味嗰啲，我好中意 嘅。係啊係啊，又或者要白白淨淨咁，呢、這個成日都好聽到好多人咁講噶啦，話希望對方白白淨淨咁啦。戴眼鏡我真係覺得 OK。另一個啦，就係、是、好奇怪呢、這個就要同自己保持有20cm 距離的高度，最好的女仔應該是女仔啦。 呢個係 social distancing， 不是打洞嘅。 係啊，佢就最好的女仔係160cm 以下。呢、這個又好像不同了，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就會覺得越高的女仔先越靚咁樣噶嘛。 可能呢班受訪的佢哋本身都矮啦，即係呢班男士，所以佢哋要減翻20啊嘛。喂，但係如果佢哋180左右咯， 但如果係嘅話，呢班男士即係而家嘅男士矮嘅話，如果再矮都20cm 都幾難揾到喎。 唔係啊，佢哋咪160咯，你話160啊嘛， 最好160以下。 係咯係咯係咯，咁即係呢班男人係180或者170 哇，咁都仲矮喎喎。160以下， 系啊， 系、 哦、啊， 高即系高过我少少，佢哋中意 矮过天意 吓， 佢知嘅，佢知嘅 ，OK 嘅，唔系矮佢好多添，如果系咁讲，系、啊，但我好难揾呢啲女仔而家， 有四年班嗰啲， 好啦，跟住另一个啦。唔可以有穿衣，佢冇讲明呢个男仔定女仔，或者佢嘅对象系男仔女仔，但系佢就话唔系尽量系唔可以穿耳窿，因为佢一直都觉得唔靓同埋恐怖。咁你哋觉得穿耳窿嘅人系点？我唔中意啲，系我唔中意啲咩都穿一餐嗰啲。但耳窿我覺得 OK， 耳窿 OK 多過兩個耳窿嗰啲就唔好啦，係嘛？ 我覺得三個都 OK， 但係有啲咪密集式嘅穿到成個一環一個個窿喺耳仔，跟住之後無啦啦條脷又有個嘴又有咁嗰啲，我又覺得嗰啲就唔係好好啦。 我都覺得耳環 OK 嘅，但係你話鼻環啊、脷環啊、其他環嗰啲又好似。 潮得滯咯。我自己就對於我嚟講， 係跟住到行為篇啦。咁佢就話食嘢嘅時候唔好雜雜聲，好似豬食嘢咁。 嗯嗯， 係啦。咁呢個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呢個係禮貌嚟嘅。咁另外一個啦。唔可以瞓觉嘅时候有鼻鼾声，咁我觉得呢个惨啲， 呢个你控制唔到，系咯， 系咯， 即系同埋对方自己控制唔到嘛。 我嫁我老公嗰阵冇噶，点知嫁咗就有啦，一嫁完之后就有。 唔系，即系佢身即系点啊？年纪大嘅总会发福少少噶嘛， 系 即系你个身体会有转变啊嘛。可能你后生冇事，点知大多几年之后又即系呼吸有啲唔 系 好畅顺嘅咧。 系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鼻鼾大家都控制。睇唔到啦，咁之后呢一个就好奇怪，我以为佢打错字，要讲得多粗口，我以为佢讲话要讲得少粗口或者唔准讲粗口，但系佢真系写住要讲得多粗口， 佢咁讲啫， 拣啊， 系啊， 哦，系啊，咁可能佢哋沟通到咯， 个方法咯，系各人唔同嘅，跟住呢个啦，好得意嘅，就话要唱歌好听。喜欢听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屋企在屋企入面清唱。他就说感觉上面好像自己养住那个女人呢，就好像养住只鹦鹉唱歌咁好听。 金丝掌 是 咯，金色美丽似风。 咁啊，即我觉得呢个 bonus 我又不会揀话呢个是一定要列入去一个一定要有的条件入面。 是咯，有就几好咯。 是咯， 咁你呢个调查都是大家吹下水啫。 咁 啊，佢未同你帮手吹到去新高点。 是咯，你看张柏芝咁嘅样子，你得唔得啊？头先有晒瞓觉有鼻鼾，佢都得啦。 嚟啊！ 多山埃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枕没上限方一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向百度不侵， 太天真 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 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You're trying to eat that thin poison. 听过 Rubber Band 的《百毒不侵》。繼續嚟呢個咧，奇奇怪怪嘅擲偶條件嚇、 嗯， 有啲就我覺得正常嘅，有啲就真係都奇怪嘅。咁首先講咗個正常啲嘅先啦。佢就話如果要揀條件嘅話咧，一定要揀一個同佢一樣都中意打機嘅，因為打機嘅女仔比較少。 嗯， 我覺得唔係打機嘅女仔比較少，係男仔打機打得太多。 系 真系男仔打得太过分喎、 啊，咁有啲好多女仔好叻噶， 而家都多咗。 你知唔知好似话有得请啲女仔陪自己打机嘅？ 我唔知喎呢、這个。 即系以前咧，即系个世界真系唔同咗啊！即系而家男性咧，佢要得到欢愉咧，唔一定要去落咧，有个咩夜总会啊，搵啲即系以前都中意，哎呀，搵啲女仔陪下你啊咁。而家唔系要陪，即系以前叫三陪系嘛、 嗯， 即系陪饮酒啦，陪唱歌，同埋唔知陪乜啦系嘛。但系而家你陪佢打机就得噶，好似系要请嘅，要俾钱噶。 系啊，咁唔怪之佢搵个女朋友。 但系就唔使，咁可以悭翻。但系就嗰个女仔唔一定要见你噶，因为打机啫嘛。那个女仔可能系 两 个城市。同啊同嗰个男仔系，总之陪佢打机咯。 哦，系。喂，咁如果唔同城市嘅话，我求其当我系一个男人，我扮都系啊，叫 Mary 啊， 佢要见住你嘅。應該要我即係佢要見到 live 嘅嚇係啊，咁、即係如果係咁樣打，就算即係如果講打機嚟講，佢住喺佢隔離都冇用㗎，因為其實你都係分開打㗎啦嘛。 係啊，係我對上咧，我見過一個好奇異嘅現象啊。咁因為通常咧，而家咧譬如有一啲嘅速食店啦，咁啊佢哋直情係個商場側邊都會寒咗啲台喺度俾人哋食嘢㗎嘛。 嗯， 咁跟住之後咧，話説我經過一個速食店嘅時候咧，嗰日好似情人節嚟嘅，咁跟住之後四個男仔係。擺明係宅男嗰啲樣嚟㗎啦，就喺度玩緊啲卡 game、 嗯。 另外有一兩個咧就圍住嗰張台就自己喺度打緊機嘅。咁、跟住有一個女仔，應該係其中一個宅男或者即係打緊機或者卡 game 嘅情侶啦，即係嘅情人啦。因為點解咧？我見到有一支嘅玫瑰花擺咗喺度，但係。个女仔依然系好认真地揿紧电话喺度打机咯，即系大家完全冇交流噶。我买嘢食嗰阵时就见到咁耐，即系至少我谂五分钟十分钟到啦。即系所以你谂下，而家嗰个拍拖嘅方式都已经唔同咗啦，后生仔系啊，可以系咁样噶。 咩带埋个手机去拍拖？ 系咯， 系。 但 系 亦都因为可能系呢个兴趣而令到佢哋喺埋一齐 嗱，但系如果你呢个 game 玩厌咗啦，咁系咪分手啊？ 咁又未必嘅，即 係 係咯，玩第二個咯。 唔係，但係我發現佢啲 game 而家可以玩成世嘅喎。 咁啊係， 大女玩呢個 LOL， 咁佢玩到大個咗，唔係都咁中意，跟住細女玩玩到而家喎。 咁啊係， 係啊，成半夜三更聽到佢 Panda Kill 咁樣嘅喎，好幾即係成扎人咁樣，唔係成扎即係五個啦。 係 你哋有冇打㗎呢啲？ 我冇啊，但我聽過咯。 但其實呢啲又成日打機敗啊打機喎，即係你中意你個另一半陪你打。机啦，咁可能觉得好志趣相投啊，有共同话题。但我又有听过系因为打机里面一啲即系我唔知系啲武器倾唔掂数啊，定系点样啦、啊，系因为咁样而闹交分手都有嘅。 系、我都听过，有啲系直情话生日嘅时候或者送礼物嘅时候送啲武器俾对方。 系啊，送点数得噶啦，咁 系真会咁样噶。好啦，咁我讲完打机之外咧，這个又真系我觉得系特别啲嘅。佢话佢即系网上面有个人个妹话食嘢。如果唔夠快嘅話，佢係唔會考慮嗰個人，即係佢要求對方食嘢好快。 嗯， 我唔知係咪有啲唔愉快嘅經歷啦。試過可能對方即係個男仔食嘢，可能食三個鐘就係食呢個快餐店咁樣，我唔知啦。咁另一個啦，我都覺得係嘅，唔可以係韓迷，中意韓國嘢。咁我覺得又未去到 女仔 係啦，或者男仔我唔知啦，佢冇講明男定女。不過我明 白你個女朋友都可能係啱啱韓國整完容翻嚟啊嘛，你唔知咋？ 雖然佢唔係韓迷，亦都唔係中意韓國嘢啊，佢整容啫嘛， 我整容另計咁啊， 係 整容唔係韓國嘢。 我估佢意思係唔好太誇張啫，因為有啲真係好誇張，誇張到大唔知佢哋邊度有咁多錢，佢真係會買埋個機票。 係啊係啊， 啊、我都陪个女去台北睇 One on One 啦嗰阵。 嗱、啊，你都系过去睇个演唱会系咪先？即系你有目的啊嘛。 啊啊 有啲系真系陪架飞机，跟住可能个偶像当喺香港、哦、做完嘢，搭飞机翻韩国，佢、 嗯、 跟佢同一班机、 嗯。 但系可能佢搭经济，即系个韩星，其实可能搭商务，你都冇可能见到佢乜滞噶。但系佢就会系会使呢嚿钱咯， 嗯、 会咁做咯。系、 嗯、 啦，咁我都觉得呢个系夸张。 即系唔好追星咯，系嘛？ 喂，但系如果个女仔追星追到咁咧，其实佢哋个心。心思都系摆咗追星噶啦，对于即系正常爱情，佢哋冇乜兴趣。我觉得呢只 可能有嘅，摆第二位、第三位啦。 咁好 hurt 嗰个男朋友， 所以佢嗰、那個、所以嗰个男仔或者女仔，即系至于个网友咪话佢一定唔可以中意韩星咯，系、 哦、太沉迷啦。 系咁，跟住另外啦，就话啦，有朋友就话要中意一啲咧读 engine 嗰啲，因为会觉得实在啲，第日搵翻搵工作嘅时候。咁跟住另一个啦，就系、是、要系一定系个旧朋友嚟。我先至会同佢拍拖， 一定咩啊？ 一定系要旧嘅朋友， 我即系由朋友开始， 系至少要识咗两年或以上，我先至会同佢开始，系、哦、啦。另一个就系、是、唔可以有懒音啦。咁 哇，咁佢收窄咗好多啦， 系咪？ 系啊。 跟住另一个咧就系咩咧？打字要打正字，已经开始去到咁执着啦。 咩叫正字先？ 嗱，即系乜嘢咧？譬如我哋话唔系咁啊，即系可能打就会两个口字嗰唔啊嘛。 系啊。 咁但系佢呢个系唔系咁啊？系全部嘅字都系错晒嘅。 哦。 即系有啲人打个亚字嘅时候，可能就咁打个牙字啊。 系、 啊。系啊，个感字打金字啊。 我以为讲跟语体文啊，即系是咁的咁啊。 系。 一是这样啊。 系。 咁樣啊，要 係或者 喂，其實呢啲咧，我真係覺得大家溝通 到嗰啲 溝，即係你如果唔係愛嚟 pub 即係 publish 嗰件事嘅，你打個 message 就冇喂。如果我真係要改人你啲 grammar， 你睇下你喺 WhatsApp 入邊幾多 grammar 改 係，所以我覺得呢、這個 咁執著， 執著 執著 嘅係另一個，其實佢都自己執著嘅喎。佢話自己係唔會中意啲把聲好聽。唔係，佢話佢會不自覺中意一啲把聲好聽同埋講嘢好慢嘅男人。 鄭子誠咁啊， 係啊，所以鄭子誠咁多 fans， 好多人不自覺咁樣愛上咗佢啦。 所以佢咪音樂情人。不過我都覺得嘅，如果 鄭子誠已經唔 available 噶啦，同我講。 但係我覺得真係有啲穩重嘅聲音嘅人係感覺上面踏實啲嘅、 嗯嗯。 我覺得佢把聲好聽，但我又未必要求到話唔得，我個伴侶一定要係咁樣。 係、啊，我覺得把聲好聽都係加分嘅。 係，同埋佢話講嘢慢咧， 講嘢慢 我覺得我到時真係同佢拍拖，我接受唔到，改快啲得唔得？唔可以咁。你冷静啲先，我越听越猛，佢点冷静啊？即系我系咁咯。咁呢个就系网上面啊，就有讲到就系话有一啲特别嘅或者奇怪嘅拣选另一半嘅条件。咁、嗯、唔知道大家都有冇咧？如果有嘅话，都上嚟我哋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度同我哋分享一下。 六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不出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别相信所有童话故事。

当系对我哋嘅考验咯。我哋一齐咗七年啦，我哋已经好了解对方，又或者系太了解对方啦。我哋都系情绪化嘅人，嬲嗰阵时啊，嘈到拆天啊。但系好嗰阵时咧，又真系好好、啊。我记得有一年我生日，佢 book 咗一间好浪漫喺海边嘅餐厅同我庆祝，买咗一束。好大束我最喜欢的郁金香送给我。吃到甜品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说去洗手间。怎不知呢，就是走去架车里拿支吉他出来弹。弹什么？他本身都不懂弹吉他的。他特登走去学的、哦。因为我成日都说很喜欢那首歌。就是这一首。嗰阵时咧，我以为佢想同我求婚添啊！虽然最后佢冇，但系嗰晚我都好开心，好感动。我哋每年嘅拍拖纪念日咧，都会去旅行嘅。有假期有钱嘅时候，咪去远啲咯。唔系嘅，近近地澳门都会走一转啊。因为我哋话，如果我哋由拍拖开始，每年都一齐去一个地方。到我哋七老八十岁嗰时候，已经一齐去过好多好多地方噶啦。阿峰话好想拖住我只手去睇呢个世界，去创造属于我哋两个可以回味一世嘅回忆。的而且确，同佢去过嗰七个地方嘅回忆，并冇因为我哋感情完咗而变得模糊。喺我哋一齐咗第六年嘅时候。阿峰被猎头公司挖角，过咗另外一间大公司嗰度做。过咗档之后，佢职位高咗，人工又高咗，我梗系戥佢开心啦。但可能因为真系好忙啦，佢转咗公司之后，我哋少咗见，有时成两三个礼拜先见得一次。每次同佢食饭，佢都好似好忙好攰咁。我见佢咁辛苦咯。有一晚我做收工，就特登翻屋企整咗佢最中意食嘅 tiramisu， 然后又搭的士去到佢公司楼下嗰度等佢放工，谂住俾个惊喜佢啦。佢同我讲佢大概八点钟会离开公司，咁我就呃佢同佢讲话我冇咁早放工啊，我放工先打俾佢啦。咁我就偷偷地喺佢公司楼下等佢，佢都真系几准时、啊。8:05左右，我就见佢行出公司栋大厦嗰度啦。但系佢十指紧扣咁拖住咗另外一个女仔。佢哋有讲有笑，我攞住嗰盒 tiramisu 行佢哋面前，我啲眼泪已经不停咁样涌紧出嚟啦。我讲唔到嘢，阿峰就叫嗰个女仔去餐厅度坐低等佢。然后佢带我行埋一边，佢同我讲对唔住，佢话佢唔想再呃我，佢鍾意咗新公司嘅一个女同事，而佢对住我亦都已经冇咗嗰种会心跳嘅感觉。我就係喺佢公司楼下揸住嗰个亲手整嘅 tiramisu 被分手㗎喇。 到到呢一刻，我都仲好记得当时嘅画面，真系好似拍戏咁样。 车窗中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很想想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娱乐我。 过七年之痒，我当时跌到落谷底，晚晚放咗工之后就去饮嘢借酒消愁咯。嗰段黑暗嘅时间都差唔多维持咗年几两年。后嚟我报咗个 master 读翻书，先至慢慢揾翻我正常应有嘅生活。而我同阿峰分开咗之后，大家都冇再联络啦，只系大时大节佢会 send 个 message 嚟问候下咯。其实在这几年里面呢，我都有幻想过如果我再撞回去的时候，不知道感觉会是怎样呢。事隔几年，在上个礼拜我真的撞回他。原来我没有生气不得止，我见回他第一眼，我竟然有少少开心。我们谈了几句，好像有种老朋友的感觉咯。在撞返佢嘅嗰一晚，佢打咗个电话俾我。佢同我道歉，话佢之前伤害咗我，以前唔识得好好珍惜我哋嘅关系。如果可以返转头，佢一定唔会咁做喎。佢话失去咗我之后先知道原来我对佢咁重要。但係佢又冇勇气去搵返我，觉得冇面目再搵我。而撞返我嘅时候，佢见到我冇再嬲佢，佢就好想同我讲翻呢几年一直佢好想讲，但系只系够胆放喺心里面嘅说话。佢希望我再俾多一次机会佢，佢话佢自己会长大，佢会好好照顾我，唔会再俾我为佢流多一滴眼泪。我听完佢咁讲之后，其实已经流紧眼泪。我冇俾答案佢，我就收咗线啦。 分手后一分钟，便有后悔声音。能伤我最深的人，应得我心。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惜见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避开 一 个 少少。 未悔恨我未会知不伤不爱，心未放开 宇宙内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热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直爱。守候天天动是最重要起手，皮肤有你的 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我真的成日想起他，甚至想起我们以前在一起一些开心的回忆，但是我不想这样，所以我刚才鼓起了勇气send 咗个信息俾佢，阿峰，呢几年冇你喺身边嘅日子，的确过得唔容易。但系我谂，我已经习惯咗啦，同埋我向前行，都已经行咗好远好远嘅路。撞翻你，我系开心嘅，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完全放低了。我希望你都同我一样，过咗去嘅就由佢过去啦。保重。 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早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 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4宗属本地个案，有23宗个案同港泰护老中心有关，有3名患者是的士司机。卫生防护中心话，对多名的士司机受感染感到担心，呼吁去过平石村滨记竹面美食或者佐敦新发茶餐厅的司机要多加留意身体情况。政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和限制食肆等措施，并主动为安老院和餐厅员工以及公共交通司机检测。今个星期六凌晨起，食肆顾客数目不得超过通常座位数目的六成，每台不多于8人。酒吧或酒馆每台不可以多于4人。健身中心、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场所每个设施或房间人数收紧至8人。海关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检获大约10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2700万元，应课税值约1900万元，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的38岁物流公司负责人。海关人员今日拣选和查验一个从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菲律宾、报称载有卡拉 OK 播放机的海运货柜，在货柜内的1003个纸箱中发现这批怀疑试验。美国政府官员说，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今个星期内敲定规例，禁止政府部门从华为、海康威视和大华等5间中国企业购买任何产品或服务。有关规例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他们要证明向美国政府出售产品和服务没有使用大华或者海康威视的监视和摄录设备。规例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制造商海能达以及中兴通讯。美国企业除非得到当局的豁免，否则禁止向美国政府销售使用这5间企业的设备或者服务。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必须将财务纪录交给纽约检察官。法院9名法官以票数7-2达成裁决，认为总统没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至於向國會眾議院提交財務紀錄的另一宗案件，最高法院以同樣比數裁定交回低一級的法院再作考慮。特朗普在 Twitter 回應，自己是政治審判的受害者，只在通俄門中擊敗米勒，現在必須繼續和政治腐敗的紐約鬥爭，對本屆總統或者政府都不公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5602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26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26，瑞士法郎0.94，加元1.358， 人民币 6.996，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1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1.28 美元，卖出 1802.0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同炎热，最低气温约29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七色彩虹，幻化成音乐与希望，踏上彩虹，走向不同音乐年代。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李多利，七色彩虹绿色天。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今晚朋友圈咧 ，Kitty 请嚟罗力威嘅威 ，Hello， 大家好。 哇，其实咧，我谂翻对上一次同你做访问，可能真系数以年计啦。咁我咧特登喺等你嘅时候咧，头先就 check 下系边一首歌咧。應該就是古董車了，即是古董年代的時候跟你傾過偈。但是我想講那次是都挺深刻的，因為我平時錄訪問都是即是四五個字咁樣剪少少就出街啦咁樣。但我記得那次跟你傾了很耐嘅， 跟住剪到我媽都 咁唔係，咁係剪耐啲嘅，但係啊都傾了很多即係歌以外的嘢。咁我發覺其實你都有一種几偏滿嘅幽默嘅，咁所以我今日咧都幾期待再同你傾偈。 主流嘅幽默， 主流咩？真係咩？我覺得係幾得意嘅，即係同你傾偈。咁所以今日再次約你做訪問啦，即係事隔幾年啦，咁睇下揾唔揾得翻嗰種幽默嘅感覺啦。 放心，我冇一日荒廢過。 哦，咁犀利啊！仲累積咗添，係咪？咁我要接招啦。咁首先咧問下威嘅近況先啦。咁我相信好多 artist 上到嚟都會話啊，咁啊多咗時間做音樂啦，或者多咗時間夾 band 啊，或者同啲作曲作詞人坐低傾偈啊，因為之前都可能忙啲忙碌咁樣。但喺我心目中咧，可能阿威嘅生活就會似乎冇乜受影響嘅，因為本身你都係咁嘅，都係會宅在家啊，自己匿埋搞音樂啊咁樣。咁係咪即係其實今次疫情對於你嚟講嗰個嘅影響又唔算話好大，或者好大嘅轉變咧？ 這個疫情就當然多時間在家啦，咁就好好地即係同老婆一起相處，咁佢就妥啲。 嗯， 咁 恭喜你先，恭喜你先，唔該，恭喜你先。 就即係即係幾好嘅時間俾佢可以好休息啦，即係唔使話特別即係走趯咁多啦。咁跟住呢段時間就喺屋企多啦，咁就。都学一下即系煮一下嘢啦， 真系、我唔见你有铺出嚟喎。 系啊，唔见得人。我煮过嘅大部分嘢我都唔记得有点煮噶啦，煮完就唔记得噶啦。 但系嗰次成唔成功先？ 我有一样嘢就系必定系都冇甩拖嘅，就系煲鱼汤。 哇，其实煲鱼汤系难噶，我觉得。 点 解你初阶会拣啲咁复杂嘅嘢咧？ 佢又唔算、 因为无论我条系咩鱼，佢都系嗰味。 但系你鱼咁，你买翻嚟，可能你都要即系起下轮啊，汤啊， 冇， 唔使汤嘅咩？ 唔使汤嘅，好似 得唔得噶？你本汤， 因为我喺超市买啫嘛，超市买嗰啲好似系汤得即系汤晒，跟住你其实成条。攞水一捽佢个身就， 即系攞啲盐洒下佢咁样。 系啊，跟住就印干，跟住就攞盐铺一浸喺佢身上，摆一阵，跟住就煎完就再跟住就再整其他番茄薯仔、洋葱嗰啲。 系。 跟住无论嗰条鱼系咩大细、咩数量、咩品种， 都系咁同一个做法噶啦。咁啊。 系，所以我就觉得，会点出错？ 你系上网学定系有人教你？ 都系老婆话俾我听点 整。哦，即系老婆教嘅，咁所以就都稳阵啦。 但我就冇，我就喺呢方面真系唔知点解冇乜天分咯。即系譬如佢再教过我煮咗其他嘢，我第二日就唔记得咗点样。 吓，唔系咁个食谱，我都觉得要记住，唔容易嘅。但系我就所以咪成日都适量咯，即系呢啲适量嗰啲适量，即系差唔多咁试下味咁样咯。但系你觉得你冇天分嘅？ 我唔通咯，即系我唔通嗰个理论咯。入唔到脑咯，我冇消化冇通嗰个理论。所以咧就系当我未必煮到好多好味嘅嘢，即系。俾老婆同埋我食嘅时候咧，我哋就不如出街食好啲。 因为系咪未有个成功感咧？但系其实 冇成功感啊，完全。 但系你整咗出嚟都唔算好好食嘅，即系譬如煲咗个汤都唔算好好味嘅。 即系人人都系咁煎咯，点解我煎？点解我要窿嘅咧？ 吓， 即系我又见你哋落油 吓， 咁 都系落咁上下。 系啦，话系咯，落咁上下噶啦。即系所以最近其实我整坏咗个煎 pan 同埋个煮面煲。 冇啦，如果你自己都觉得冇乜嗰个感，即系灵感嘅话，因为有啲人咧一煮嘅时候就哇好快上手，咁好有成功感咧就会去钻研。但系当你失败多几次，整坏咗几样嘢嘅时候，你就冇乜心机搞噶啦嘛。 都系出去食稳阵。 系啊，出去食啦。 咁啊，多啲营养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你食好少少，有多几味餸嘅话，有唔同嘅肉、唔同嘅菜啊，都营养系好啲嘅。 不过我都相信，我相信你咁乖喺屋企煮嘢食咧，都系因为即系老婆啦咁啊。而家抬住 BB 咁，可能即系喺屋企又干净啲、安全啲，或者食嘢都健康啲，自己之后落几多油啊、盐啊咁样。咁太太几时生得咧？ 佢而家应该就应该都应该黐到30周噶啦。佢早排同我讲29，应该唔系隔咗好多日嘅啫。咁30周，我谂差唔多就再过多个零月，佢应该随时 ready， 系 anytime 就生噶啦。 咁知道系男仔女仔嚟噶？ 知系，但系我哋原来好似未公布，咁就 咁啊， 太太应该有公布嘅方式， 系 等佢讲咯。 哦，我呢个系咪你哋嘅 plan 嚟嘅咧？即系结咗婚，跟住一段时间就生小朋友啦，系咪你哋两个即系好有共识地去计划嘅一件事咧？ 系。即系唔会系我唔小心搞大咗个破洞， 我话埋噶嘛，即系前排又 work from home 噶嘛，系咪先？即系多咗时间对好多呢啲嘢噶。 咁就系啦，即系一步一步嘅，一步一步嘅计划啦。咁即系都趁大家个年纪都仲系一个可接受嘅年纪嘛。 系。 咁就。到呢个阶段就应该系大家即系 ready 踏入去下一个阶段。 有冇啲咩系特别期待或者甚至有啲担忧咧？即系荣升做爸爸啦。 其实就 你觉得自己稳唔稳重咧？ 我自己觉得其实我真系几好嘅。 系我都觉嘅，你特登唔眨眼啊呢下。 我自己觉得喺呢排嘅岁月里面，我觉得我是令到身边人和身边猫呢是过得挺好的。 是即是猫猫都 like 你了。 猫猫都 like 你。咁即是暂时都冇乜嘢会是甩拖啊。暂时即是该做嘅嘢做齐佢做足佢做到拖拖当当。 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咧？罗力威，即系咪真系结咗婚嘅男人个心态就会唔同咗？即系就觉得自己有担大，所以所有嘢都唔甩拖啦。 我觉得都系噶， 真系噶。 如果我永远都 keep 住系一个即系好个人嘅风格咁样生活嘅话咧， 即系好似以前咁啦。 系咯，就会变咗我啲碗变咗到第二三日都未洗啊。跟住啲嘢睇落见唔到就以为干净啊。 嗯， 嗰种嘅态度一路生活，但系其实有时真系。真系个生活话俾你听，你该点样生活、你就点样生活咯。 系 咁啲嘢有时冇得就冇得噶啦。 嗯， 系要做就要做咯。 系即系呢个逼唔嚟、但系又你又真系如果唔做又唔得，系咪？即系你细个嘅时候想逼你，好似而家咁样做事，你实唔会肯噶嘛。 嗯、 即系你都未去到嗰个心态，或者你唔认同呢件事噶嘛。系咯，即系慢慢到你而家咁样相处。有身边人、身边猫嘅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呢啲就系应该要做嘅事。 系，同埋真系人到咗某一个即系位，人到咗某一个阶段。 你想讲年纪？你系要避开呢个字？ 系一个地步啦。 系咁点咧？ 就即系自自然然地。个自然话俾你听，你要自然要点做咯。 嗯， 我都系其实都系跟翻个自然嘅啫。 系，咁迟啲可以叫你做罗爸爸噶咯。 罗伯啦， 罗伯。不过我都应该有好多嘢要，即系好多第一次等紧你啦。咁、我期待睇下你会唔会将呢啲嘅经历，即系将佢转化做你嘅歌曲啦、我相信都一定会嘅，因为我认识咁多即系音乐人，由浪子或者一啲。叫做好似你头先讲个人化嘅人啦，变咗做爸爸之后咧，真系180度嘅转变，就即系一个好 family man 啊，将好多对小朋友嘅寄望啊，或者一啲同佢嘅第一次嘅经历啊，都摆咗落音乐度，即系好似有个记录咁样啦，系 sweet 嘅， 系咯，即系我觉得人生即系总会有好多种唔同嘅大事嘅，咁一期期嘅一个大事，你逐个逐个去完成佢，跟住回望翻，其实人生都算系丰富咯。 系， 即系可能初入行啊，跟住初得奖啊，跟住初宣传啊，跟住初有啲新嘅尝试啊，跟住到即系结婚啊，即系每一步每一步都系奇妙嘅。咁我觉得而家嘅阶段最主要就系老婆同埋 B B。这个尾段这个时间都是继续吸收好的营养、尽量有好好的环境休息、尽量希望可以因此而少一点的重担，更加少一点的痛、 好幸福、现在你的感觉给我是、 都幸的其实都肯给的 这个可以直认的是不怕的喂但是说了这么久如果我们不讲下歌我想你公司同事会打我那你讲下啦今次呢为什么会、一次过即打孖上咁派两首歌呢讲出世啊 都其实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两只歌都个 MV 其实可能是一起拍啦、同一班导演啦，跟住同一件事啦，而且都是即系同都系同阶段嘅嘢嚟嘅。咁我又觉得出一两只即系都冇乜特别啲咩唔同。咁如果我有十隻都想一次過十隻都可以即係推出都得嘅。 即係你又唔會覺得，哎，聽咗呢隻之後就會忽略咗另外一隻，唔緊要啦。你中意聽邊隻咪聽邊隻啦。 你中意聽咪聽，忽略咪忽略。 如果唔中意聽嘅，幾耐出一隻你都唔聽，冇錯，就係呢一個道理啦。 咁所以而家推出呢兩隻就係可能，如果你有一隻聽，咁如果你本身即係。两只都听，有一只唔听，咁忽略一只都仲有一只听。 系，总之都中啦，系咪先？ 总之你忽略。 一隻都仲有一隻。 咁如果兩隻都唔聽，就幫你唔到啦。 冇錯。 咁首先講其中一隻啦，旅行娃娃啦，呢隻咧就相比起另外一隻咧，我覺得就抒情少少嘅，因為另外一隻咧我就覺得即係輕快，我覺得好好有夏天感覺添，即係嗰個 melody。咁啊，旅行娃娃係想講啲乜嘢咧？ 旅行娃娃其實都係一個等待回歸的心啦， 即係一個冇腳嘅雀仔係咪？對方係一個 係。啩，即系其实都是当我就算即系大家之间有个可能有个约定啊，咁你一刻离开我，你去过你的花花世界，见好多嘢，最后如果你会回头嘅话，即系永远都可能有一个人等待你回家呢个感觉， 系心情嘅， 心情嘅系。冧珠珠嘅， 定系有少少冰噶，其实，但系呢样嘢即系人哋都走咗啦，我等你啊， 我会觉得情怀嚟嘅啫， 你自己系咪咁嘅人咧？你自己系咪呢啲？即系人哋走咗，你会唔会即系仲冲定杯热茶喺屋企等佢咧？ 我谂都其实都会等嘅，都会等嘅，都会等。都會等一排嘅，我覺得 睇下嗰排忙唔忙咯，冇乜嘢做咪等下咯。 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當然呢段關係唔係講緊話酷唔酷煲嗰啲等啊。我覺得呢個等係即係可能係真係。爸爸等仔仔，妈妈等女女，咁都系一种永远嘅等嚟噶嘛，永远都系浪子回头都可以噶嘛，咁系咯，即系唔一定话系变咗男仔女仔嘈交嗌交你， 即系你意思呢首旅行娃娃可以系阿爸唱俾个仔听啊， 或者系一只娃娃唱俾一只青蛙 听啊，总之等人就可以讲呢个旅行娃娃。哦，因为同之前嗰个 game 同关有冇关系咧？旅行青蛙， 好醒喎， 关唔关事噶？ 呢个系一个不能够 讲出嚟嘅， 唔系不能够系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初 idea 嚟，初 idea 真系噶，哦， 不过。 我被人 ban 咗，本身呢首歌咧其實係叫《旅行青蛙》嘅，但係因為實在太宣傳 了，你好犀利啊！你無啦啦撩咗一件事，對填詞人嚟講係一件好重要嘅事。 係， 因為初頭係咁樣樣噶，佢係一種即係譬如依個 game 我自己都冇玩啦，但係佢係代表咗某一個時間。有一批人是熱衷玩呢只 game， 呢只 game 代表了可能某一個日子、某一個 年日咁樣咯。 係， 佢自己本身可能是一個記錄記載，跟住有隻歌都是咁樣講記載咁樣，即係係咯。不過 anyway 到最後就因為可能呢啲嘢會過去啦，大家衡量過，有時啲嘢會過去啊，未必一定係。是不是很有话题性啊？ 系，即系可能到现在出的时候，大家都忘记了玩呢只 game 啦，系啊，青蛙都不知道去咗边啊，咁。 咁就所以而家就旅行娃娃。 系。 就系旅行娃娃。我都要向即系作词人，即系方浩权讲声，即系喺度称赞佢一声嘅。咁我。其他訪問我今天未特別好稱讚過佢啦，咁佢依份詞我覺得填得非常之好，咁亦都我自己都好中意啦，咁亦都希望你嘅作品，你作為一位新嘅填詞人啦，你嘅作品經過我把口唱出嚟喺呢個市面上，希望能夠唔多唔少帶俾你一啲慰藉啊，為你帶來希望帶俾你一啲係咯，對未來嘅一啲美好嘅期望。 係，希望你聽到啊，好深情嘅否白。咁我哋快速講埋另外一首啦，呢、這個廢物女友又係點樣咧？ 就 其實我覺得幾啱你嘅，就係呢一個 style 係嘛？ 廢物女友咧，即係其實都係其實攞個噱頭咁樣嘅啫。咁其實都係講即係。我哋即系男仔女仔，不过主要女仔啦。咁既然去旅游，就即系其实出到嚟都系以一个好完美嘅一面对人啦。 咁可能梳个靓头啊，化个靓妆啊，做套靓衫啊，端庄有礼啊。咁其实可能，喺屋企可能同屋企人嘅相处或者同另一半嘅相处，其实都系可能你即系啲嘢都系乱咁劈啊， 你头粉面啊， 可能个系啦， 可能又整烂啲锅啊，啲碗又唔洗啊， 系咯，咁但系其实都系一啲都唔系都即系都系一啲正面嘅小插曲啦，即系唔系话真系。不是真的说一件是负面要闹的事来的，都是一些小趣味啊，即是说即是可能都是会动高隻脚啊，可能都是会选下脚，不是捽下脚之类的。 选就不是挺好啦，捽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 是。这个大概就是玩一下这样啊。 都有啲 sweet 嘅，因為我覺得即係就算你喺屋企見到另一半同出街即係爭好遠啦、個樣，咁但係你見到佢喺你面前可以咁坦蕩蕩、咁從容地表現佢比較醜陋嘅一面咧，我覺得都係即係一種好信任同埋好肯定對方嘅事咯。 其實都係一種可愛嚟嘅， 係係。呢啲就係真愛啦，可以接受到你咁樣嘅， 因为真的其实两个人之间呢，其实真的很应该坦坦白白地做自己最舒服的互相相处嘛。即是你没可能永远对方都是男神女神来的嘛。即是你不会永远都觉得你老公是碧咸。 但我相信碧咸在家里都是型的。无论怎样都是 型的。佢選腳趾都型，唔係 佢個選腳趾嘅冇可能選腳趾嘅， 都型嘅， 都型嘅，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呢一首咧，就即係相對起之前嗰首旅行娃娃咧，就係 sweet 啲嘅啦，我覺得。咁啊，所以而兩首之中就睇下你中意邊首。咁當然可以兩首都中意啦，即係聽完呢首聽嗰首，聽完嗰首聽呢首咁樣啦，就係最開心啦。 或者淨係齋。听一首咯， 都得系嘛， 一路 loop 落去听。 咁你想听边首？ 边首你话啦。 好啦，今日喺呢度咧就多谢罗力威啦。咁今晚上嚟同我哋倾咗偈啦。咁希望好似你头先咁讲，即系而家嚟紧嘅最想 focus 嘅都系太太啦，咁B B 啦，一家人健健康康啦。咁继续即系肩负起呢个好爸爸同埋好老公嘅责任啦。 好，多谢 Kitty 嘅采访啦，唔系系嘅访问啦。今日好开心啦！我而家今日呢个访问嘅状态系另一个人，即系我譬如你当今日日头做访问系一个人，跟住我依个人瞓着咗，嗌另一个人出嚟做访问。 呢个系咩人？ 呢个系一个另一啲 啲 活泼 嘅威仔。 冇 错。好啦，咁啊，下次再倾过啦。Thank you， 罗力威， 唔该晒。 熟悉的沙发吗？